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思想人死以后的光景是如何。这其实听起来有点可怕，但这不外乎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是基于什么。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新民信仰告白第32章，人死后的光景状态 state 与复活。Okay, 今天比较短，也许我们可以时间短一点。32.1 有32章，其实就是预设，对基督徒来说，人死后不是一了百了，人死后仍然有某种光景。Okay? 除了这个预设之外，这是很显然的预设。如果人死后就一了百了，就什么都没有，那就不会有32章。除了这个预设之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预设。这个预设是我们可以说是 anthropology 的预设，或者人论上的预设。就是对先贤们来说，或者对基督徒来说，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是由身体和灵魂所组成的。OK? 有两个成分，身体与灵魂。人死后呢，身体与灵魂的去处或者下场，立即的下场并不一样。人死后在身体复活之前，人死后身体与灵魂是处于分离的状态。在神学上神学上有一个名词，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这叫做所谓的 intermediate state。 intermediate 就是在中间或区间的状态。这区间的状态当然是什么区间呢？就是人死之后和身体复活之间这个状态。所以在我们的主再来之前，人在地上死，那并不是进入我们最终的结局。 OK? 那仍然是区间 intermediate, 不是最终的状态。OK? 而人人都有一死，除了主再来的时候会还活在地上的圣徒，那个时候他们不会经历身体的死亡。除了他们之外，除了以利亚和以诺我们所知之外，人人都有一死，而人死后身体则渐朽坏，尘土归为尘土，归于尘土。 OK? 但是灵魂却是不渐朽坏，灵魂不死，不会经历任何形式的死亡。Okay. 先贤们用的字眼是 immortal subsistence, 不死，不会死之实存。Okay. 不会像身体一样经历那样的死亡，就灵魂来说，也不会进入有些人，有些基督徒还会认为说因为圣经有用这个睡眠这个字眼来形容死去的圣徒。No, 灵魂并不经历那种所谓长久的睡眠，等到身体复活的时候再被苏醒。其实在历史之中也有一些譬如说马丁路德他自己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人死了以后就进入一种常态安息的睡眠，直到身体复活。但是这应该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Okay. 灵魂不见朽坏，不会死，却归回赐给人灵魂的上帝。Okay. 我们的灵魂就好像那个鸽子一样，就会很自然本能的找回家，而我们的家就是上帝，我们的创造者。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然而，虽然是如此，所有的人的灵魂都要归回上帝，但是最终的下场却是不同。我们可以说，简单的来说，义人，先贤们用的字 ，the righteous。谁是义人？当然就是被得以称义的人。谁是被得以称义的人？ 唯有因信称义的人，谁是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基督徒信徒。一人上天堂，基督徒上天堂，其他的人恶人。如果不是一人就是恶人，而一人就是基督徒，那谁是恶人？非信徒。恶人则下地狱，简单的讲。So, 圣徒、基督徒、信徒、义人死后灵魂立即与主同在，不会经历任何的灵魂的睡眠，或者进入一种没有知觉的长期平和的状态。 No, 立刻与主同在。 OK, 而且要先贤们用的字眼是圣洁被成全，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灵魂虽然还不知道最终的状态，还等在身体的复活与身体重新的联合，但是却是什么？圣洁被成全。圣洁被成全，这意思就是什么？ Perfect in holiness。 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成圣的概念很重要的就是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我们是已经在地位上成圣，但是在事实上却是不断的渐进的成圣的人。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圣洁，完全圣洁就是不再犯罪，毫无瑕疵。这个时候灵魂，我们上天堂，人死后圣徒的灵魂就不会再犯罪，不可能再犯罪。 It's perfect in holiness。然后被接到 the highest heavens, 原来的字就是天上之天，或者你要说天堂也可以，乐园也可以，就是主耶稣现在在的地方，上帝宝座和上帝宝座的右手边。在那里他们仰望上帝的颜面，在光和荣耀之中仰望上帝的颜面。教材上我特别是我写的是灵魂立即与主同在，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 OK, 然后是在他主的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是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将来要面对面变得像他一样，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福音的荣耀等等这些字。 Okay, 但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否就是极中的福乐？这是否就是，或者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谓的荣福直观？ Well,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信仰告白提醒我们，圣徒灵魂圣洁完全被接到天上之天，却仍然什么？还不是到了最终的结局。 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已经在那里瞻仰上帝的面，但是什么？ 等候他们的身体，身体完全被，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的灵魂虽然在我们死的那一刻，今日就立即在乐园里与主同在。OK, 但是从这就是我们最可以从某种程度，这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好的无比的。保罗说，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那这仍然不是的最终 consummation, 最终的结局。OK, 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身体的复活。那个时候我们才是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好了。最终的圆满 consummation。所以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立即已经与主同在，得以瞻仰上帝的面，我们会说得以在上帝的儿子之上面上瞻仰上帝的荣耀， 尽管如此，我会认为这荣福直观仍然不是最终的荣福直观，因为我们这样子的瞻仰是灵性上面的 spiritual vision 或者 intellectual vision， 但是不是那个 ocular 或者 physical vision 或者用肉眼复活的肉眼得荣耀不会朽坏没有软弱的那肉眼瞻仰我们的主他的荣光。 So 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有人有兴趣就可以在这上面做写些 paper 或者做研究，就是荣福直观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有进度。这就跟这个也有，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很自然，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在天上我们之所以不会无聊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圣徒在天上你不会无聊？不要觉得你就是在那边弹竖琴，然后也想说今天我要干嘛？有永恒呢，好像没事做。Why？ 你一天比一天更认识神， 一天比一天什么？ 更认识上帝。 Yes， 可以这么说，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上帝。我们虽然已经将来在天上，我们是复活得荣耀身体，不会朽坏身体，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仍然是有限的受造物。因此，当我们说我们瞻仰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领受从那无限者来关于他自己的启示。关于他自己无限的荣耀，而如果他真的是无限的，也就是这个荣耀、这个启示、这个知识是永无止限的。因此，荣福直观，我们之所以不会无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赐予这个荣福直观，可以直接瞻仰上帝的荣耀，或者可以直接在上帝儿子面上瞻仰上帝的荣耀，而这荣耀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现在根本无从想象这荣耀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有限的受造物来说，我们因为不断的领事关于上帝他自己的启示，我们永远不会无聊。所以按照这个来说，荣福之观是有其进度的。所以如果我说在我们的灵魂虽然在我们身体，我们在肉身死了以后立刻与主同在，立刻瞻仰他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仍然不是最终的那个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成分，就是透过我们复活得荣耀不会朽坏的肉眼直接与他面对面，得见他的真体，变得像他一样。 So anyway， 如果你仔细想，这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如果你真的想的话，你在地上会经历很多奇奇怪怪让你很困惑或者让你很难过的事情，但是这一类的事情当圣徒想的话，应该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喜乐和盼望，至少我会，你们也应该会。OK， 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中，灵魂与身体分离的光景，那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仍然等待，或者这个灵魂仍然等待身体完全背书，而二人也就是非信徒的灵魂则被丢在地狱，立刻受折磨，立刻就在黑暗之中。这黑暗就是远离上帝的光明与荣耀， okay， 不再有光明，不想有光明与荣耀，却也等待最后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我们下章会讲。 OK， 除了天堂与地狱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其他地方，没有天主教所谓的炼狱或者 limbo 灵薄狱。 OK， 大概知道炼狱的概念， right？ 炼狱的概念就是有些人他虽然信了也受洗了，但是仍然带着罪在死亡之中，所以他要经历在炼狱中 I don't know，我不懂，炼狱一段时间，然后有可能借着在地圣徒为他们的祷告，为死人祷告，也有助于他们早一点脱离炼狱进到天堂，这样的概念。另外一个灵薄狱 limbo， 在那个 limbo， 他们特别有一个概念是，天主教是相信你必须要受洗才得救。那没有受洗的婴孩呢？没有受洗的婴孩，他们仍然带着原罪，没有经过洗礼洗去他们的原罪。虽然他们没有实际犯罪，我现在讲的是天主教的论述。因此他们不是下地狱，他们却因为还有原罪，却也不是上天堂。所以他们被丢在婴孩的 limbo 里面。Right， 这个是天主教的神学的概念。这还仍然是，如果你要 you want to be stickler， 你可以抓这个天主教徒。Yeah， 你不知道这是你们信的吗？你们的 Trent 天特会议，这还是仍然是天主教正式的理念。当然之后有其他的神学家会说 ，Yeah， 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如此。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抓一个天主教徒说，哎，这是你们相信，你可以去找。的确，这是他们的所谓的。如果他们有所谓的正统信念，这个仍然是天特会议的决定。Okay. Anyway， 没有这样子的地方，没有所谓的炼狱，没有所谓的林伯玉 limbo。我可以想象林伯玉是一个很那种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去，但他们可能也没有选择入那种地方。OK。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已经讨论完第一节，就是第一节 32.1 的本身。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死后的这个死亡后是灵魂立即到神那里，然后身体是就是归回尘土会腐朽嘛，那是怎么看待就是圣经里面关于就是睡了的这个形容词，就要怎么看、yes. 对，要怎么看待这个词呢？ 你已经回答了 啊，我已经回答了，就是 形容词，形容， 那是形容， 对，形容死亡，但不是这，对，是一个形容词，哎， 所以它这形容是指形容它这是 形容死亡， 形容死 ，Yeah， 形容死亡是像睡觉那么舒服 啊？ 形容死亡像 牧师，你的声音真的很。你的声音我 啊，形容死亡像睡觉那么舒服。 形容死亡像那么我想应该不是吧？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所以你当一个名词是形容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是用形容词来定义另外一件事情。如果睡眠是形容死亡，你不是应该说死亡是不是像睡眠那样子？而是应该说，哦，你了解原来在那个的文化或者在那个语言的处境之下，他们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人的死亡。你真正要问的问题，到底死亡是什么？那你就必须再回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关于人死后的光景是如何，人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灵魂会去哪里，肉身会去哪里？对 ，So， 我想其实用睡觉睡眠也不一定是犹太文化或者说犹太人才会用这个词句，因为人死了就平躺在那，很自然就说他睡。我想在其他文化也会用这个来形容人死后的状态，但是既然是形容或者一种类比，你应该不会 literally 字面上就认为说人死后就像睡觉一模一样，某种情形一样，譬如说身体是平躺的不会再动。但是你真的是。 你先讲。 就刚刚慧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长眠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睡的。 死掉了。 才来形容死掉这件事情。那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既然是睡了，是不是代表说之后会有所谓的身体复活？因为睡了就有醒了，所以这里讲睡了，应该是呼应到之后是有醒了，就是身体复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只是你不应该理解，就是说，其实有还是有蛮多基督徒会认为，那个睡了就是 literally 字面上的，就是我们灵魂就是真的睡了，就是好像没有知觉，然后很安详的睡。 没有啊，你 我想再问一个，就是说，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人死了之后，然后他的就是家人，然后会晚上出现在梦里面，然后告诉他说，哦，比如说告诉他说，哦，你。我已经去了啊，然后你放心啊，什么什么的。那如果按照就是今天这个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会立即与主同在，然后我们的身体就是会腐朽。那所以这样子的说法，说我的，比如说我的妈妈死了之后，她晚上出现在我的梦里，这样子是有可能吗？因为灵魂已经在主那里，他会再跟我们现在还在世界上的人。有接触吗？ 路加福音十六章不是有一个比喻，耶稣有讲，那里告诉我们拉撒路和那个财主 ，right？ 然后财主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受苦，真的，你来沾一点那个水到滴到我舌头上面。然后亚伯拉罕说：“子啊，儿子，你现在没有办法。”他说你那可不可以你现在去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警告他们不要落入我这个下场。No， 没有办法。Yeah， 我觉得死亡 之所以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可怕的，我们虽然我刚刚讲说虽然有极大盼望，但是不要忘了死亡对我们来说应该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Right， 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死，我们本来不应该死的。所以既然是罪的后果，它就有其可怕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一种 very definitive， 一种决定性的隔离。你是与这个世界隔离的。Right， so 我知道有很多人会有托梦或者什么，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哦，亚伯拉罕是怎么讲？ 传道，请问一下哈，之前我们就是在学习龙骨直观，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身体得属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升天在天父的右边嘛。那今天这样子的教导，就是说龙骨直观是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就在乐园，所以那时候就是龙骨直观的开始了，然后渐渐到。我们身体完全的得属复活，更进一步的龙骨直观吗？ 我刚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可以，圣经它有告诉我们，我们会见主的面，然后我们这个是依照圣经的启示，就是说，是的，我们的灵魂会见主的面，将来我们的肉体也要见主的面，就是肉体和灵魂就。重新我们又成了一个全人好了，那个时候还要见主面，就此来说那个荣福之观会是更完全，之前是缺了什么，就是缺了用肉眼复活的肉眼直接看见复活的主的那个成分，但是你要再去仔细解释这到底是 No OK。 那如果有的人会问说，就是那阴间呢？阴间是不是人死后得救的人就是去乐园？那乐园是阴间的一部分吗？然后没有信主的，他们死后去地狱，那地狱又是阴间的一部分吗？ 我自己一直以为阴间就是地狱。我们时常的理解阴间就是地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也有些人会把阴间是一个更广阔 更广，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可能包括乐园和，就是不是阳间，阳间就是活人在的地方。So I don't know，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要讲的就是说，等一下，一人和二人死了之后，灵魂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地方。OK， 一个是来到直接来到主那里与主同在，一个是远离主的面，远离他的光明与荣耀，直接受到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问说，如果除了天堂和地狱之外，没有其他地方，没有什么炼狱，也不会进入一种冥冥的状态，好像没有好没有坏，你也不知道，然后你就是在 limbo 之中。那么我们可以问，虽然WCF 32并没有直接再多解释什么是天堂，就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堂。天堂一定是在，如果你要用字面的意思，天上之天，那有多高的天，七层天外，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天堂。我会认为其实天堂很简单，有清教徒讲天堂就是基督所在的地方。如果基督不在天堂，天堂也成了地狱。我忘记是哪一个清教徒讲的， Thomas Watson， 他很可能会讲这种话。Okay，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主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所以保罗会说，我情愿离世，离开这世界，与主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Right？ 或者哥林多后书五章那个，离开世上的帐篷，要到天上的居所，因为那里有主。那什么是地狱？反言之，就是人死后去的那个地方，你无法瞻仰主的面，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九节，要受到刑罚，要受到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到地狱那边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你注意，其实那不是没有上帝，但是你没有办法瞻仰他的荣耀，你没有荣福之观。但这并不表示上帝不在地狱，上帝是无所不在。而正因为上帝在地狱，地狱更可怕。要怕什么？要怕那个能把肉身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OK，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OK，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 32.2 和 3， 这是比较直接关乎我们末日的盼望。OK， 在末日 The last day， 主再来的那一日。OK， 那些主再来那一日在地上仍然活着的人就不会死，不会经历这个肉身的死亡。OK， 但是会即刻的改变。而那是所有死去的人将以原来的身体，虽然会得到不同的特性， okay， with different qualities， 复活，身体将与灵魂再度联合，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最终的那个状况，最终的 final state。人如果定义上就是由身体与肉身与灵魂所组成的，如果我们这么说，那么肉身与灵魂分开的状况仍然不是那，你不是整个人， right？ 因此你要成为全人，那个复活一定是身体复活，身体与灵魂在联合，才是完全或者圆满。 先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的经文。而且所有身体死的人在同一刻都身体复活，不论你在哪历史中哪一刻死。而且所有的人，当时的活人，主在来的那一刻还活在地上的人，还有死人，都在同一刻经历身体的更变。是身体的更变就成为不朽坏的，也就是说这一个复活的身体，或者当时活的人经历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身体就成了不朽坏的。Okay. 因此我们可以说身体复活就其实就是在讲说身体与灵魂再度的联合，不再分离，直到永远。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节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先贤们特别提到说，那是所有死去的人，如果是复活的话，就是原来的身体复活，不是重新再造一个身体，但是会得着不同的性质，会没有软弱，不再朽坏，是刚强的，是荣耀的，不羞辱的。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宜兴他是宜兴，你那边是不是有问题 ？Anyway。 没关系，我就不要出 声。 喂，传道。 嗯。 听到吗？ 听得到。请 说。那个，我想问那个，因为之前就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身体复活这个，因为他现在的人啊，都是几乎都是火化。 哦，对对对，我就是希望你们有人会提到这个问题。OK， 因为现在人都是火化比较多，因为你说那个埋在土里面，因为地的关系，好像没办法埋那么多人，所以现在几乎都是用火化。对，啊，这个之前有一些争议，不过我还没有很懂。 Yeah， 啊，这样的话，那身体复活，那怎么办？ 我知道有人会持不同的意见，特别譬如说 John Piper， 以前影响我很多的一位牧者，他还有一些我好像比较是倾向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认为说我们要尊重这个身体，因为将来是这个同一个身体复活，因此他们会鼓励都用土葬，不用火化。OK， 我的问题会问，那些被火化的殉道徒怎么办？被在火堆上殉道的 Kramer 他们那些人怎么办？ Yeah， 所以我们的信仰告白的用词是，我们的身体在人在地上死后就是归于尘土，就是解化了，你到最后跟尘土是没有，就我们来说，就物质上来说，或者物理 physics， 物理上来说，那个是就是已经就跟尘土是一样的，归于尘土。所以我个人的领受是的，我们应当尊敬我们的身体。我觉得现在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够尊敬我们的身体。但是，这个尊敬，我会认为说你要理解它，就是当你的灵魂与身体离开以后，那个身体的确没有灵魂的身体，的确就像一个臭皮囊一样，是归于尘土的。那它怎么归于尘土？是埋在土中，过了一百年之后归于尘土，还是在火化，在45分钟一个小时之后归于骨灰？我个人的领受是那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将来强调的是，将来上帝经过他 复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能叫我们的身体复活。原来是同一个身体。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要认为说，真的那么强调，就是说将来复活的身体 literally 就是那个你一定要保存一个身体，将来才有复活。那么你真的需要面对问题，就是说，那么几千年前死的圣徒怎么办？因此你不要火化，因为你要保存一个身体，将来好有一个身体可以复活，因为是同一个身体。所以这同一个身体复活，其中有极大的奥秘。Anything, 任何关于复活的事，对我们来说都有极大的奥秘， right?我昨天才遇到一个姐妹，她说她的先生后来也有受洗，去了教会三年，可是最近她没有办法再去教会，因为她没有办法过复活这一关，她没有办法接受复活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合宜的，就世人来说，谁可以理解复活这件事情。 So 你一旦开始诉诸理性或者物理或者 physics 的原理，说我们一定要保存一个身体，不管那多么的残缺，将来上帝可以叫那个身体复活。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在入侵到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要怎么给我们一个同样的复活的身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个人会认为，人死了以后，那个身体的结局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上帝可以叫他复活。而且是同一个身体，不论是火化，不论是土葬，不论是死在核子弹里面的基督徒，是完全一点残骸都没有留下来。举个例子， 我可以问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学到的是在母腹中，就是。对，上帝就已经 拣选 保守，那这一个部分怎么去理解身体复活？如果他是夭折的， 在肚子里 就可能就 流产 或者是 根本没有出生， 没有出生这样。 Yeah.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要 literally 字面上的解释，就是同一个身体。一定是那个身体复活。天堂其实是 I don't know， 以我的理解会是一个蛮可怕的地方，会有很多那个死在母腹中的胎儿。 I don't know， It's kind of scary， 有点令人害怕。 I don't know， Look，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知道蒙拣选的婴孩是得救的， right？ 在夭折之中蒙拣选的婴孩是得救的，信仰告白 10.3， 我们之前有解释这到底要怎么理解。 So 上帝的大能有许多，没有那些细节让我们知道。 Yeah I know， 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是那个身体然后是复活的，就是按照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按照人的理性过于臆测上帝要如何施展复活这件事情。要不然你真的会在天堂有很多那个 tire 在里面，我不知道飘来飘去吗还是 I don't但是放心，上帝给所有被拣选人的复活的身体都是那得荣耀不会朽坏的，比我们现在的身体要好的几百倍。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现在不满意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形象有一些障碍或者问题， Don't worry about it， 不需要太在意。你以后的身体是同一个身体，可是那是完全毫无瑕疵的身体， OK， 没有软弱的身体。 OK， 最后一条提到的，不只是义人，恶人将来身体也要复活。圣经没有讲说恶人身体的复活那个改变细节到底是如何， right？ 但是仍然是有所改变，因为将不会再死，不会再与身体灵魂身体再会分离。就这个来说，他们的身体也必然是有所改变，但是肯定不是得荣耀的，肯定不是没有软弱的，肯定不是，你懂我意思？但是不会朽坏就是不会再死， 这个是对的。但其他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仍然恶人的身体也要复活，而且是复活到以至于羞辱。Okay. 而义人的身体复活，或者在这边讲说 the just, 称义的人，或者义人的身体复活，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复活而想得荣耀，或以至于得荣耀，并且要与他我们主荣耀的身体相似，或者变得跟他一样。这边有许多的奥秘，也涵盖许多的盼望。我们的身体居然要变得像主的身体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We don't know.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细节，但是却应许我们要变跟我们的主的身体一样。 OK， 我们今天课程大概可以结束了，但是今天问题比较多，所以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问问题。阳光，你们那边 OK 吗？就是先我刚回答的那个有听清楚？有听清楚？ 有比较，而且也比较没那么复杂，比较能够理解了。 因为之前听的 都很多啊，到最后也没有结论，就是没有一个那个确的那个的，反而问题又更多。 重点他们是说不要活化了，要不然全身复活。 对。Yeah, I don't know. 我的意思就是我刚提出来，如果你要按照这个说法讲的话，你会遇到更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对。郑姐，你们那边 OK 吗？ 可以。 OK。以琳姐 ,OK 吗？ 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是说我们将来复活是用原来的身体，因为我的印象是说我们的身体形状会改变，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先贤们他们这么斩钉截铁是说原来的身体是有圣经什么样的根据吗？ 大家可以回答以琳姐吗？为什么这么强调是原来的身体？虽然这其中还是有很多奥妙，到底怎么样原来火化的身体，你到底要怎么样原来死在核子弹攻击之中的身体，你到底要怎么样原来三千年五千年之前死的圣徒的那个身体都已经归于尘土的，你要怎么样原来，这其中有很多奥秘。但是先贤们强调其实也是圣经所讲的，是原来的身体，同一个身体，复活的身体不是另外一个新的身体，仍然是你的身体，就是那原来，所以才有复活。复活 OK 以琳姐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有讲吗？其实我们刚讨论之中已经有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做一个 exercise， 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然后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 So 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以琳姐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达到这个结论？牧师，你的声音我这边都几乎听不到，你的收音很糟糕。 啊，就是主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我们也要那样的复活的身体。 Yes， 一点都没有错 ，Right？ 一个最，你可以从。但是一个最基本的进步就是复活的主是同一位主，不是另外一位主。来，伸手探入我的肋旁，是同一个身体。但是虽然他还在地上，他还没有去父那里，他还没有得荣耀，但是你可以，其实经文中已经给我们许多线索，耶稣复活的身体已经很不一样了。 门徒们认不出他来，虽然他是同一个身体，他仍然有伤痕 ，right？ 这是我，然后他们是要过一个哦，忽然认出他是耶稣，但是仍然有所不同。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要变得和他一样，那么我们的身体，而且那个复活，除了从就是你同一个身死人要复活，不是另外一个人要复活，所以。同一个身体就复活，这个神学概念上来说是非常重要，是同一个身体复活，不是人死了以后上帝再给你另外一个身体，那就不叫复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按照主的 pattern， 他的模式，他是为我们，他是复活的什么出熟的 果子， 对，所以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他有同一个身体我们也有同一个身体。Yeah， 以琳姐这样 OK 吗？ Yeah， 颜真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讲到那个火化，我就想到，可是我不知道那在哪里，就是海里要吐出它里面的 死人 对， 对，嗯 yeah 大概就 这样。所以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我们都不够注重我们的身体，我们仍然有点受到那种我们的身体不过是臭皮囊，的确是人死了以后的确成了臭皮囊，但是那不表示我们只要注意属灵的事物，然后身体因为上帝爱我们的身体，注重我们的身体，以至于将来要叫我们的身体复活。 So 宜兴你那边 OK 吗？秀燕，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对，好，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倒数第七、第八行有，就是在同一刻经历身体更变，也就是说是同一个时刻复活，那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圣经有提到，就是复活是有次序的，那是不是同一个时刻复活，可是还是有先后次序，比如说好几千年的先贤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先复活吗？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是有次序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嘛，今天是还有时间，我们可以 23节。 Yeah, OK,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看到次序的话，这个次序是什么？一定是先有基督做我们出熟的果子，将来才有那个丰收，所有的收获就是我们就是那复活的丰收。接下来他讲说，就是这个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基督的中保国度，这个王权要交给父，一切都要归于有，就不再分有，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就是基督中保的王国的国度，就可以说他的好像任务达成了，因为新天新地全部都是基督的国度，是上帝的国度。 anyway， 好，那可是我们继续看那个十五章，看到五十二节， 当然在《铁上论》加前书四章那边有提到，但是我们就看这里，在一刹那之间，眨眼之间，那个号筒或号角，保罗在这里还有《铁上论》加前书都有提到这个。So I wonder how 就是那个到底是将来会有号声，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我们当然是说，如果那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也要改变，这个意思 right？ So 这个次序我会觉得说，个人按照自己是讲，那个是关乎救赎历史整个的进展。基督复活就代表以后我们必要复活。OK， 保罗这边的进入是说，如果没有复活，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前面的那个复活的次序，我觉得比较是关乎基督先复活，然后我们会复活，然后他继续讲到这个最后那个基督的得胜、新天新地的到来等等。那但是就我们来说，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的资料是，我们的复活是那一瞬间的，主再来的那一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子恒您边，你们那边。 那个朱嘉瑜想问一个问题。 好，请说，嘉瑜请说。 他说他最喜欢的睡觉的金金可以上天堂吗？ 哪一个？什么金金？ 他抱着睡觉的金金。 哦。我会说，嘉宇，你在天堂将会满足到一个程度，你不会想要精进。但我也不排除天堂会有精进，而且是更好的精进。OK， 那相关于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我们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狗会上天堂吗？我个人认为猫是不可能上天堂，因为猫是非常邪恶的东西。但是狗 right， 我认为狗不会在天堂。但是我希望我会看到我们养过的狗。但是是狗会在天堂，因为天堂有狮子，然后有甚至有蛇。但是天堂有是新天新地，天堂不是很无聊的地方，很 sterile， 很无菌的，就是那种消毒过，那我不是那样子来。所以，但是天堂的狗是不是我们家养的恰恰和母比或者梅姆？圣经没有给我们直接告诉我们，但是我宁可相信有。这是我自己，哎，其他人还有问题吗？牧师你那边 OK 吗？罗马书八章那边提到什么？万物是一起叹息，也等待着最终的救赎。So， 所以不喜欢狗的人，你们将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将来会有盼望，因为在天堂你不会不爱狗。所有的人在天堂都会变成爱狗人士。 OK， 好，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大家还没有什么？ 我爱胶囊。 不是你的那个声音，还是我这边听不太懂。你要把可能要放到嘴巴吗？ 是我更喜乐的，期待死亡还有复活，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的狗吗？okay. Anyway， 哦， 哦，关于哦，也关于死亡和复活，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时常会说，我们将来会在我们的盼望是将来在天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亲人。我或许没错，但是我们最大盼望是将来我们在天上要看到我们的主。那个盼望不是与我们的亲人同在，而是与主同在。Right. 所以这跟我们传福音也许有的时候会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试着说服我们的家人，如果 你不信耶稣，将来 我没有办法在天堂相聚。这个也许就是对不认识耶稣的人是某种有某种 I don't know 情感上的说服力，但是你最终还是得传福音给他，因为在天上看到你看到我那不是福音，那个是地狱。 OK，天上能够与主同在，眼见基督，那才是福音，那个才是真正的盼望。 OK, good, 我们今天刚好一个小时，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做个祷告。好，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段时间讨论，而且是看来是有喜乐的讨论，也是基督徒应该有这样子的讨论。关于死亡，是的，的确应该让我们畏惧，的确应该提醒我们这是罪的后果，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却也是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死后我们将与主同在，而且是立刻与主同在，那是好的不必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个奥秘，而以这个奥秘为乐，也成为我们活在地上活在肉身的动力。祝福我们晚上都有好的休息，帮助我们明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也求你祝福和保守明天幸福的主日聚会，主日敬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晚安。 晚安。